杜子平告诉宝峰。 按照你的计划，十天后我们的货就可以完成，但是那时候的原料就不够了，如果要继续下一笔订单，还需要准备新的原料。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国当地的合伙人会帮我们准备。 暴风杯里的红酒红得像血，他晃了一下酒杯，酒汁挂杯，甚至带着一股腥气。乔家看了杜子平一眼，后者眼皮都没抬，只是拿起暴风跟前的红酒直接对瓶灌了半瓶。这次酒汁直接沿着他的脖子浸透了半个衬衫，看着更像血了。杜子平放下酒瓶，擦了下嘴角。 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等你这么久？我早就料到了，你的目的根本不是南边的市场，你的野心比我还大。 他的话让乔家皱起了眉，他分不清楚杜子平这几句话是真是假，而暴风则是发出了一连串的大笑。 现在被盯得最紧的就是南边。想从那些人的眼皮子底下做买卖，不是只剩下残渣，就得准备八层皮，何必呢？ 所以你迟迟不选定厨房的地址。 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那帮缉毒的狗鼻子想追，呵呵，也得多长两条腿啊。 暴风的得意完全写在眉梢眼角。乔家虽然跟了他有段时间，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自鸣得意的样子。现在的暴风距离他策划的成功基本上只差一步，而他们离目标却越来越远了。罕见的情绪变得特别不稳定，乔家索性从暴风的包厢出来，他站在车窗边透气，彻底自暴自弃地掏出一根烟点了抽上。反正都快毁灭了，还管他什么好与坏，说不定到了异国境内，暴风就直接送他一颗子弹，送他回老家了。这么想着，咬着烟，嘴角扬起了冷笑的弧度。久违的尼古丁的味道从鼻腔一路顺着咽喉进入肺里，把所有肺泡和细胞都污染一遍，再按照原路返回的被吐出来。这感觉就跟把自己浸淫在毒液里再捞出来一样，痛并快乐着。虽然知道是在慢性自杀，但就是意外的爽。乔家眯着眼，双指夹着烟，拇指抵着自己太阳穴。烟雾缭绕中，车窗外的景色有些模糊，他下意识去擦了一下，却发现没什么用。搞了半天是窗户太脏了，简直跟他们这些人一样。乔家正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烟，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 我以为你对于自己的承诺还是挺看重的，结果也不过如此。 这熟悉的语调，欠揍的用词，乔家记忆中只有一个人会用。他诧异地回过头，就看见不远处的过道，郭林穿了一身可笑的服务员的制服，正一脸不爽地盯着他手里的烟。下一刻，乔家反身拉开了身后的车厢，把郭林推了进去。没多久，门外就响起了脚步声，那应该是暴风安排的巡车的人。这五节车厢基本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在布人，暴风几乎压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然不容有失。郭林竟然不要命地混上来了。乔家一直到脚步声走远了才敢压低声音开口。 你怎么上来的？ 只要提前收到消息，混上来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难度。 郭林的表情仿佛在看一个傻子。 别忘了，杜子平在车上。 乔家是个边外县人，杜子平可是货真价实的在边卧底。郭林的话让乔家又想起了车厢里那个面瘫卧底跟暴风谈笑风生的样子。实话说，他经常会忘了杜子平的真正身份，如果不说，那家伙比他还像个混江湖的。不过既然郭林都上车了，乔家马上反应到另一件事。 你们是不是已经知道暴风的计划了？ 啊，杜子平联系了黄静，现在人手已经布下去了，准备在边境拦截。 暴风自以为在火车上搞厨房就神不知鬼不觉，留不下任何痕迹，但也因此给了他们绝佳的机会。这下真的是要来个人赃并获了。其实郭林收到消息的时候情况也很紧急，联系他的人既不是耿伟也不是乔家，而是远在云南的黄静。通知郭林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北上的路途中了。杜子平通过这两天打听到的消息，预判了暴风面上摆了个龙门阵，实际目的是境外。如果是那样，他这么久都不肯安排下一步，就有了合理的解释。黄静对杜子平的信任是完全不亚于郭林和乔家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就动身启程，同时甚至越过了沈军，直接要郭林想办法上车。因为警队的行动还需要进一步的部署，但是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而郭林也只来得及给耿伟留下信息，交代他照顾好乔姐，还有关于少奇的事情的始末，就按照杜子平和黄静的安排上了火车。至于乔姐已经没事这件事，当然也是杜子平要黄静通知郭林的。已经不是一次了，郭林不得不感慨，那个男人的心思是真的细到了极致。得知郭林跟黄静已经有了部署，乔家从上了火车开始就如同死灰一样的心终于又喘上了两口气。他顺手掐熄了手上的烟。 所以这次暴风是不是可以彻底解决了？ 距离边境还有20小时的车程，这趟火车沿途不会靠站，只要我们在这个时间内找到厨房的位置，就等过境的时候就动手抓人。 郭林的话让乔家一愣。 杜子平还没告诉你厨房的位置？ 五节车厢我都转了一趟，没有找到。 都到了这个时候，暴风竟然还是留了一手，显然他是要等到彻底出境以后再让杜子平开工。但是他们不能跨境抓捕，必须在火车过境换轨的时候把毒品和暴风一起解决，这也是郭林来找乔家的原因。 杜子平现在主要负责麻痹暴风，趁着他还在自鸣得意，我们就把厨房的位置摸到。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说起来容易， 这火车一共30多节车厢，刨除暴风已经摸底的5节还有20多节，而暴风包下的车厢又刚好在整个列车的中部，现在只能兵分两路，一头一尾地摸下去，还得小心不能够被发现，否则一旦打草惊蛇就真的是功亏一篑了。乔家也大概知道郭林的意思。 那你往头走，我往尾找。 好在时间还算充裕，乔家发誓就算把这趟车彻底翻过来，他也要把厨房的位置找到。但郭林却摇了摇头。 不，咱们俩一起行动，往车尾找。 为什么是车尾？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他还可以用放掉车厢的方式来保全自己。我要是他，我就会把厨房安排在车尾。 郭林的话让乔家忍不住扬起眉。 早就说你没走这条路真是可惜了，不然咱俩早就飞黄腾达了。 杜子平、郭林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混这行，暴风可能都要没饭吃了。郭林对乔家这种口无遮拦早就无感了，但是就在乔家转身要出包厢的时候，他一把拽住了对方。乔家回头，郭林突然栖身上去把他卡在了门口。 乔家，如果这一次成功抓到暴风，再指认了少东，我的任务就算彻底完成了。 或者应该说他的心结也就解了。其实老早就已经没有资格再穿上那身制服了。对于现在的郭林来说，他并不是为了什么身份或者使命感在做这件事，他坚持只是因为不做点什么他会寝食难安，心绪不宁，为了终结这一切已经太多人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所以无论如何他都没办法停下来。这一点乔家一直都很明白，所以他点点头，平时吊儿郎当没什么正形的脸上也是罕见地浮现了几分认真。